咁跟住为大家播出嘅就系家涉尊者呢一个佛经故事啦，请各位收听啦。 阿友啊，你做咩啊？喂雀仔啊？ 系啊，老师，你出咗定啦？ 系，我修禅定好耐，到而家先至出定。 尊者，你修禅定有咩境界冇啊？ 境界 啊？ 哦，境界几好，我相信系四禅嘅状态。 哦，咁真系好啦，老师啊。你讲禅定状态，我听好嘛？ 禅定即系将思想集中起嚟，专注喺一处，有深度嘅禅定叫做三昧。 哦，尊者收集禅定嗰阵，仲有冇嘢想呢？ 啊，有禅定境界系有好多种层次，要清除杂念系唔容易。应该在四禅状态，意识先至完全清净嘅。 尊者，四禅状态是点样嘅呢？ 一个人进入四禅状态，咁就心灵清净，一啲杂念都冇，一片空明，咁先系解脱放下。 啊，咁真系好啦，尊者，意念清净。对于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的呢？ 当然有了，意念清净会令到一个人产生善念，温和敦厚，情绪正常，不会有狂喜或者悲戚的。 如果我学到你就好了。 哦，阿友，你俾心机啦，学无止境，我还要请教佛陀睇下要点样进修添， 尊者，你真系谦虚噶啦。 学者系应该咁嘅， 尊者，我听人哋讲，你系修苦行，着啲旧衫，食啲粗糙嘅食物，不断咁修禅定。而家我先至知道，尊者你系名不虚传嘅。 阿友，你唔好赞我啦，我而家要去化缘。 尊者啊， 嗯。 今日等我供养你咧，好嘛？我屋企好近嘅咋，母亲会为我煮好啲饭餐噶啦。 阿友，我好多谢你，不过我唔想接受你嘅布施。 唔系咧，尊者，你接受我一次供养啦，我母亲都好想供养你噶。 我知你哋都好有心，不过我去化缘系一种修行工作，日以为常噶啦。 系咯，尊者。咁你接受我哋供养，咪即系化缘咯？ 咁唔同嘅， 点解唔同呢？一样化缘啫。 阿友，你系本地嘅富户人家，有田有地，又有租收，样样都高人一等，所以我唔想同你或者你嘅家族化缘 啊？乜咁嘅咩？咁尊者。你去边度化缘啊？ 我去西村化缘。 西村？ 嗯， 嗰度啲人好穷嘅啫噃，冇咩出产嘅，系贫民区嚟嘅。 系呢层我知道，我时常都去嗰度化缘噶。 尊者，佢哋嘅生活唔系多好嘅，冇咩供养你食噶。 系，我系修苦行噶嘛，唔拘论食物嘅。 但是尊者，你为什么一定会向他们化缘呢？ 阿友，就算我不跟他们化缘，我都会跟第二些穷苦人家化缘的。 什么话？尊者，你一定要向穷苦人家化缘？ 嗯。 为什么？ 穷苦的人生活很困难，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无众善因。如果而家都仲唔同善知识结缘，将来连一啲善因都冇， 咁就越加困苦啦。佛陀教我哋学慈悲，所以我专向啲穷人化缘啊。 哦，原来系咁样，尊者，我真系好钦敬你。咁、哦、我都唔阻你啦。 嗯， 听日我再嚟学嘢啦。 好啊。 啊，尊者你嚟咗啊，请坐啦，树下边有嚿大石啊。 施主，我唔使坐，企下得啦。 啊，尊者，请你等一阵，等我拎啲食物出嚟供养你啦吓。 施主，多谢。 哎，入去入去，冇错咯。 边个嚟啊吓？梗系贵人啦，坐轿嚟个。哎呀，四个人抬住噶，好架势噶。 好似系维摩居士喎、 啊，维摩居士，佢系大富翁，系贵族嚟噶噃，嚟呢啲贫民区做咩呢？ 哦，或者佢嚟呢度做布施呢？佢好中意做慈善活动噶。 啊，咁又怕系啊！哎呀，唔好讲咁多啦，等我入去攞啲嘢先啦、 啊、吓。哦。啊。维摩居士，你老人家好啊嘛，我系迦涉啊， 迦涉尊者啊嘛，我见过你啦，喺佛陀法会度，你梗系喺佛陀身边嘅，边个唔识你啊？ 居士你过奖啦， 啊，我记得有一次佛陀仲俾你坐喺佢身边添，你好有面子啊， 居士。佛陀慈悲啫， 迦涉尊者，你发心修苦行，鼎鼎大名，人人都知噶啦。 居士，你大得慈悲，唔好再称赞我。 贵人，小妇人求见。 哦、好好好，随便啦啊。 尊者啊、 嗯， 请你接受我嘅供养啦。 啊， 不过。好失礼的，我好穷，冇咩供养，净系得啲粥咋。 施、哦、主无相干，多谢你。 仲有啲白豆啊，请你接受啦。 施、啊、主太好啦，多谢你，祝福你善根深重，福有油贵。 尊者多谢你，我咁穷。你都冇嫌弃，仲祝福我添。 善因善果，布施得福。 尊者，贵人，我翻入屋啦吓。 得啦得啦。迦涉尊者，你喺呢度受供养啊？ 系啊，居士。 嗯，听讲你专门同啲穷人化缘，而唔系富有人家供养噶噃，系嘛？ 系。我发心同啲穷苦大众结缘啦。 好，我明白你嘅心事嘅。你认为穷苦系一种恶报，你希望佢哋多种善因，将来多收福报啊嘛。 系，就系、是、咁样。 不过咁噃，迦涉尊者， 哦， 如果系用平等心度化众生，咁就应该一视同仁，无分厚薄噶啦噃。贫富是要一息对待的，贫穷的众生要种善因，富厚的众生亦都应该种善因的，这然后才啱道理的。迦涉尊者，生死轮转，贵贱无常，可能今世贫而来生富有，亦都可能现世富有而未来贫困的。所以一个去度化的人，既然是众生的福田僧，就应该平等次第度化，不应该有所偏执。同时大乘法门受人供养的时候，应该以清净心入去村庄接受布施，心念无所执着，眼中不见美好丑恶之不同，耳边亦无嘈吵沉静的差别，咁样 你解脱执着而受布施，你固然有修养，供养你嘅人，然后至种得大善之恩嘅。 居士，你嘅说话好有意义。 平等清净供养，无念无住，可以令人种福因，自己亦都获得般若智慧。呢份空灵真系可以供养诸佛同埋一切贤圣噶。 居士，我明白啦。 仲有一个善于度人嘅大事，应该随缘度化，善与人同。心目中是不可以计较大福小福，亦都无谓执着贫富对象的，这样才可以算得正入佛法，算是大乘菩萨道，而不是小乘。 真是多谢晒 迦摄尊者，你年高德望，在僧团好有地位，本来唔使我同你说法，但系你一向以修小乘佛法为满足，求其得到正得罗汉就算数嘅。 系啊，我听佛陀讲《阿含经》，修三十七道品，求正得罗汉就算啦。 迦摄尊者发心回向大乘佛法，行菩萨道，做六波罗蜜啦。佛陀就嚟讲《妙法莲花经》啦，佢教小乘人修大乘菩萨道啊！ 居士，你真系开启我嘅茅塞，我好似醍醐灌顶一样。 咁、哦、就好啦， 居士。我听人哋话，你家财富厚，系有家子弟，虽然系俗家人，但系智慧无量，同时仲辩才第一，真系难得难得。以后我都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求成佛果啦、 哦！好啊，好啊！ 我以后自利利他，都唔再劝人行小乘道啦，系、嘛？ 系啱到极啦！ 又、 又有人坐轿嚟。 坐轿嚟啊！ 哦，原来系六夫人啊！ 维摩居士，尊者，小妇人顶礼。 六夫人，咁远由城内嚟到，有乜嘢贵干啊？ 系咁嘅，我近来时常听佛陀说法，佢教我要行布施，广结善缘。我今日带埋啲礼品周围去布施供养，听人哋话呢度有善知识到咗，我咪赶嚟呢度啦。 六夫人，你系城内大富人家，难得发心做慈善，真系可喜可贺啦。 咁样，请维摩菩萨接受小女子嘅供养啦。 多谢多谢。 啊，呢位尊者。啊，好似系迦摄尊者噃，系咪啊？ 系，我就系迦摄。 迦摄尊者，请受小女子嘅供养啦。嗱，呢度有一份雨衣，唔好客气啊。 好多谢你施主， 从善如流，好啊好啊。你哋睇下。嚟紧嗰个系边位尊者啊？ 啊，系安澜尊者啊！佢梗系嚟化缘顶啦！ 啊 啊！ 维摩居士， 安澜尊者， 迦摄尊者，乜咁齐喺度啊？ 安澜尊者，乜你又嚟呢度？咁啱嘅。 啊，维摩居士正话讲呢度西村有一件大事。叫我嚟参加，咁我咪嚟咯。 系啊系啊，嗱、啊、你话啦，迦摄尊者发心平等布施，行菩萨道，系唔系大件事啊？ 咁啊，真系大件事啦！恭喜恭喜！